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呢个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今日咧就系平安夜啦。咁相信咧，即系其实除咗独撚之外，都冇乜人会听直播啦，大佬真係。咁所以呢，即係我都唔怕话俾大家知啦。 既然大家呢都唔系听直播嘅话呢，不如呢我哋就即係录播算啦。 係啦，录播啦。咁样。 所以我哋讲啲可能会 outdated 嘅。我估计应该会有两日嘅时间差嘅。我哋早一日录啦。咁啲人呢就因为呢、這个即係呢、這个平安夜又迟一日听啦。咁所以有两日嘅时间差嘅。咁我哋而家呢就与两日之后嘅未来对话。 今日我哋位新嘉宾话代替龙哥， 系啦，新即系呢个代替嘅主持啦。咁啊呢位阿哥咧就叫做吴博。 啊，大家好，大家好，啊、 真系博 啊，逼头得嘅， 系啊，博学个博，即系博士个博。 但我哋成日嘲笑佢嘅，即係其實 點解咧？ 係唔肯搏命嘅搏啊！嗱、哦，即係尤其係唔搏溝女，而家仲係青頭仔嚟啊，大佬！ 喂，喺邊度教書啊？吳博， 我就唔係教書，喺教學院裏面做。 教職好難攞啊，大佬啊！你真係 你讀 social science 㗎？ social science。 唉，你學啊！上次我哋訪問嗰個叫咩？ 而家 夾新論嗰個叫咩名話？ 啊，方志恒。 方志恒咪醒咯，係嘛？拍住呢個新力量網絡。即 係女大樂， 係 跟住呢個張炳良，咁啊揾翻個助理教授做啦，咁樣， 係啊， 揾翻幾萬蚊個月， 係啊，咁啊阿吳博咧，咁啊都係即係其實對啲社會政策啊或者世代之爭嗰啲嘢都數有研究嘅咁樣樣。 你博士論文係咪寫一樣嘢啊？ 我博士論文係寫呢個 新興政 黨嘅年輕成員， 係啊，係 啊。 政黨嘅即係世代之爭啊，係咪？咁而家見到即係近排啦，係咪？因為我見到啊，呢、這個嗰、那個新東補選咁啊進入直路啦，咁樣樣。咁我見到啊楊岳橋，喂都幾有即係心思喎，自己搞個 TSAY 出嚟。咁我自己 你有冇訪問過佢啊？楊岳橋， 我冇訪問過佢，但我都想訪問佢嘅，係啦。 你訪問咗咩人喺做嗰個 research 嘅時候？ 係 黃浩明三個。黄明就冇， 系 社民连都访问咗四个人嘅，系啦， 呢四个讲嚟听下。 咁就都可以嘅，而家做完啦，已经 系咯， 佢都唔介意嘅。 你摆欢乐先啦，都 咁就系即系已经退咗党嘅呢个容乐期啦。 哦， 就系 阿容总，系 阿钟石恩啦 ，Jeffy 系 金英啦， 金英哥 系啦， 阿钟石恩咪钟博啊，系咪？ 未， 英國 完咗個 master 咁啊，鐘石恩就係我哋一個叫做新主持啦，哎呀新主持啦，就叫個人民再出發，咁啊講國際政治嘅，咁啊即係有興趣嘅網友咧就多多支持啦。喂，係講咗一樣嘢先，即係嗰個叫做係網政先。喂，大佬，我哋而家搞咗一個新嘅 YouTube channel 咁樣樣，咁啊 YouTube channel 咧暫時咧即係都有五六百嘅 subscriber 嘅 subscribers 係啦，咁但係咧就遠遠仲未達標咁樣樣，咁因為其实有啲网友就话啦，唉、哎，即系喂，其实都好关心，即系你听呢个匪类都听到啦，就好关心，即系呢、這个花生台啊，即系个发展啊、路向啊咁样样。咁嗱、有啲人就问我哋podcast 嗰啲嘢嘅，咁因为 podcast 咧，我哋都即系有一段时间冇摆上去啦。咁如果你话即系做一啲大众平台，又可以帮补到花生台嘅即系财政嘅话咧，喂，咁其实。大家都即係即係都幫襯下 YouTube 啦，係咪？咁啊，令到我哋多啲即係廣告收入啦。咁因為其實你話網頁個廣告收入嘢非常之唔夠，好杯水車薪啊，所以幾個月咧，即係四五個月啊，就嗌一次救命啦，大佬，係咪？唉，我哋又不群不黨噶嘛，大佬啊，係咪？即係我哋唔會即係有個咩大金主啊咁樣樣噶嘛，咁所以冇辦法啦，即係 靠大家就多多即係就算冇錢嘅話，咁都即係唔介意 click 下啲廣告啦，同埋去 subscribe 我哋嗰個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有時睇下啦，係咪？咁我哋有啲節目咧，有時我哋自己都會錄影嘅，即係譬如好簡單啦。即系我哋录影设备都唔系好多，咁但系尽可能即系其实好似即系如果有嘉宾嘅时候啊，我哋自己都会偷拍下嘅，咁即系好似上次黐根咁样样，喂反应都唔错啊，系咪？啊，即系有时啲人就系话，喂佢 O 嘴嘅时候嗰咩表情咧，咁呢个都紧要噶嘛，大佬啊！咁同埋就係話，我哋就算搞呢、這個呢、這個視像都好啦，即係我係比較介意一排排排坐咁樣嘅， 即係新聞報導咁樣就比較， 即係你排排坐呢就真係好就真係好拉燈嘅，其實係 你一定要有兩三個鏡頭咯。Otherwise 其實係好難睇，即係例如 好唔自然啊！ 你迷迷都係㗎，你即係大家三個一 係啊， 兩個新聞報導員加個天氣報告咁坐喺度， 係啊， 咁有咩意義咧？係咪？跟住你講嘢最慘就係咧，你要側面啊嘛。 唔係即係嗱咁講，點解話啲花生啲人啲即係話啲網友咧，即係見到有啲嘉賓啊上到嚟花生台咧，哇就真係好忘我咁樣，即係平時唔會講嗰啲嘢咧，就全部咧爆曬響口。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係冇一個即係鏡頭意識啊。咁如果你話啊，你講嘢嘅時候，喂，你又見到自己嘅樣子，你好介意自己嘅表現如何啊嘛？即係我面紅 咗啲嘅，同埋緊張啲嘅， 係咪？即係 講嘢會小心好多。 即係個面紅咗啲。 咁當然，我哋有第二個理由，就係因為我哋通常咧，每個嘉賓咧都係會俾兩啖紅酒嘅。係 啊，咁都 包括梁家傑在內，係嘛？都飲兩啖係中箭嘅，佢都係兩嘢就已經醉咗啦，已經嚇。 會酒後吐真言啊！真 係。係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 set 你啲咁嘅 snooker 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嗱，好多人話就係話，唉，即係呢、這個唔係我哋優勢啦，即係冇市場。咁但係喂，從另一方面嚟講。啲人係講嘢放好多㗎喎，即係包括嗰陣時阿快必上到嚟都話啊， 同埋你 講嘢好。 喂，我哋唔係靚仔靚女嘛。 係啊， 咁你睇我， 除非你睇啊，除非係睇女王嘅啫， 係嘛？ 係咪？ 咁但係你要搞到女王每一次咧都係要化曬妝上嚟，即係招呼大家。 嗰啲都係成本嚟嘅，大佬。 你係咪貨金俾阿女王幫手化妝咧？咁 啊。係啊，咁所以你話咁。冇嘅，咁咪系咯，即系希望大家即系 subscribe 下啦，都系。喂，讲翻啲正经嘢先，咁啊，即系嗱呢两日啦，就拉咗即系琴日谭博都，唔系前日啊，前日谭博咧都讲过啦，咁即系呢个叫做立法会啊垃圾桶纵火案啦，咁啊成单嘢咧嗱。對於我哋即係一般，即係其實你話熱狗報呢啲咁嘅嘢，其實我哋都見過唔少啦，係咪？喂，做得最多新聞獨家報導嘅就係熱血時報啦，係咪？垃圾捧中火案，係咪？即係我唔知點解佢哋即係往往都係最好彩嘅，即係成日都可以報導呢啲咁嘅嘢嘅。 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咁樣，即係從個運動講先咧，就係你咁樣燒垃圾桶，對一般嘅參與或者準備參與嘅群眾嚟講咧。其实都系有一个障碍同打击嘅， 系 咪好自然啫？你问我，我睇见到场波，本来谂住去睇嗰场波嘅，你前边有喺度烧几个垃圾桶，咁如果我系僆仔嘅话，我阿妈都会或者阿爸都会提我喂，系咪好去睇嗰场波？咁到时你走唔到、啊哥，系咪？喂，咁你唔好真系冇条命为咗睇场波。喂，你系会有少窒碍，我第一个感觉就系咁，即系对运动嗰个影响咧，一定系在于就系、是、喂。你无端端我哋示威抗议抗争，咁你烧咩垃圾桶咧？咁样，系嘛？呢个系我个第一个怀疑嚟噶。 唔系佢 系唔系好似谭博前日咁讲，就系、是、有少少阴谋嘅成分。 嗱，我当即系嗱，其实我当系一个叫做系无阴谋推定啦，系咪？如果系以无阴谋推定嘅话咧，即系其实你做呢，即系你做呢啲咁嘅嘢，其实都几傻嘅，因为你又好想用武嘅。咁但係你又蛇龜，屌你老味，即係你又驚即係負責任。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唔使負責任咩？你而家唔使負刑責咪一樣要？嗱，事實上就一定一樣要。 Anthony， 你又講到我哋即係事前都有噏過下嗰個狀 態。 喂，蛇龜，喂，如果我真係勇武，我真係要搞革命咧。 啊！ 立法會有幾多個門口？兩三個到啦。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我好少去新立法會大樓。 係。 你使乜燒垃圾桶啊？我揸住個火水咧，我就負責。就是一跑跑过去，咁样 即係倒火水向前走，跟住 Anthony 你一下喺個尾或者係前嗰度咧，就點？第日開唔到呢個網絡23條㗎啦。嗱，但我冇兩個咩風險咧？第一個風險就可能我真係搞到啲保安嘅，因為佢俾我焗死㗎嘛會。第二個就係、是、如果差佬喺度，今日有一個兄弟同我講話，可能我開槍㗎喎。咁大佬，咁我勇武革命，我怕咩你開槍啊？即係當然汪精衛咁啫嘛，我都引刀成一塊啦，不負少年頭啦。咁我阻止到網絡23條，但係我只要四到六個人，我已經搞掂啦。我揾到四個傻，五個傻佬，立法會我當有三個門口，一個搞火水，一個點火，口罩都唔撚使戴，戴都冇所謂啦。唉，我哋都咁做不認事抗爭嘛，屌係嘛？ 唔係，首先即係我哋 咁你吹我吹到我食啊！ 係我哋 跟住你三個門口着火嘅話，立法會火燒立法會，即係火燒國會案咁樣。咁你第日點開網絡23？ 唔係，你唔可以攞呢個火燒國會縱火案嚟比較，因為國會縱火 嚟噶嘛，嗰個 唔係因為國嗱當唔係第一就係話國會縱火案嗰條友咧，佢做一樣嘢咧係交足氣嘅，做足嘢嘅，即係真係火燒立法會嘅，係火燒呢個國會嘅，係咪？喂，咁但係你而家就係燒個垃圾桶啫喎，大佬啊！喂，第一 咁我咪話你鳩咯，係 好鳩嘅，其實成件事係 你燒個垃圾桶做乜嘢啫？系咪啊？真系觉得你勇武嘅人，又唔觉得你真系勇武，系咪啊？咁但系你又吓咗一啲无无畏畏嘅。 唔系，即系嗱，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咧，勇武派应该改名叫无谋派咯，即系有勇无谋嘅无谋啊嘛，大佬啊，即系勇系咪真系好勇咧？如果系勇嘅话，就唔需要戴呢、這个吓、啊，即系呢、這个头巾啊咁嘅嘢嘅，又鬼鬼祟祟吓，即系见到阿陈铭咁就松佢一争咁样样。啊！即系然之后就话人哋阻住你抗争啦，即系自编自导自演，即系做埋晒啲鬼鼠嘢。咁但系问题就系无谋啊！呢、这个真的。咁啊，如果你话以谭博啊，即系我哋讲第二个 point 咧，就好似讲阿谭博所讲嘅，就系话又话有共产党间谍混入佢哋当中啦。咁我觉得呢个都都，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喎，就算係都 不可以排除啊， 係唔可以排除喎。 奇怪嘅情況就係你即係炸個垃圾桶，即係你又唔係用炸彈，你只不過係即係抌一啲即 係易燃物體， 易燃物體石油氣罐，咁佢爆，咁但係其實嗰日嚟講，即係如果唔係一啲即係親中嘅報紙媒體去炒作嘅話，其實大家都覺得喂冇乜嘢喎，爆啫喎， 係冇嘢㗎，係 咯，即係喺呢個即係市民。民意当中做唔到任何即系好大影响啦，系咪？ 唔系佢觉得咁样系一种勇武。其实你俾六七年嘅时候， 就完啦。 四十几年前咧，根本你蚊比同牛比 咁，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吓，即、系因为受到呢、這个即系鸠达啦嘅七不四没有啦，不受伤不被捕嗰样嘢感染咗，即、就、系、是、觉得即系嗱抗争呢样嘢系 priceless 嘅。即係冇代價嘅，咁所以咧，你變咗就係話，你一般網民嚟講，話高登仔嚟講，即係淨係打飛機嗰啲，嚇唔係話高登仔打飛機啊，即係我話即係有啲高登仔係會打飛機噶嘛，係咪？咁你唔可以排除啊嘛。喂，咁佢哋係你對佢哋係有吸引力嘅喎，係咪先？即係喂，你又可以尋求到刺激，唔係即係你好似偷嘢咁樣樣啫嘛。有啲人偷嘢，其實唔係話在於偷到啲乜嘢啊， 心理嘅問題 係刺激啊嘛。喂，咁一定系咁嘅人㗎喎，係咪？咁然之后喂，你在中间你混入一两个啊，即係喂你不怀好意嘅，即係共谍咁样计啊。咁其实系撥火系唔难㗎。嗱咁样讲，即係如果以阿谭博呢前日嗰个讲法就係话有一个人，即係而家嗰个叫做吴桂龙啦，即係呢个后任编委会嘅主席嚟嘅。 即係树人大学。 咁佢而家唯一一个係冇被起诉㗎喎。咁你好而家。 可能佢做污点证人 呢。嗱呢、這个系啦。即係因为正正就系佢而家呢就系话有一个人就走去现场。 招供呢 係啦就招供㗎嘛。咁而家系得一个人就系唔使被起诉嘅。喂咁呢个好可能就系佢喎。咁喂咁亦都有一样嘢琴日即系前日啊谭博讲啦咁我补充返啦。咁佢指出一点就系话大家其实系有分工嘅而且分工好仔细嘅。喂咁边啲系主谋咁边啲系即系纯粹系睇下水呀、咁样。咁喂孰重孰轻，即系讲真，如果以量刑嚟讲，呢、這个都系好正常。咁如果你话有啲人咧，嗰、那个判罪轻啲咧，就一定系鬼。 咁呢個就未必 fair 啦，呢個就 唔係，我覺得唔排除阿譚嘅講法，但我覺得係污點證人嘅機會係比較大嘅。 係啦，即係你，即係我呢個我都覺得係。 你喺 investigate 嘅過程裏面，你俾人 interrogate， 跟住咧就你搞唔掂啦，就自己用咗出，唔係老實講，你講冇謀，其中一樣都已經係啦。你諗住呢個世界真係冇人可以即係 check 到你嘅，而家周圍 CCTV， 你執銀紙都搞得掂啦，都捉曬啦。呢個 上次即係亞視豪衝嗰個廠房，你咁隱蔽整炸彈都即係泄漏咗出嚟。 仲有原來後尾咧，有啲人今日話俾我聽，原來其中一個點解揾到咧，就係、是、因為佢去呢、這個叫咩 Starbucks 買咖啡，一路咧都係冇戴口罩，行到埋去先戴口罩。阿哥，而家全香港有邊個地方係冇 CCTV 㗎？包括我哋花生台呢度都有 CCTV 啦，係咪？因為點解我驚有啲人嚟做節目嗰陣時候順手牽羊，我喂走啲嘢，我都要 check 下啊嘛，大哥，係咪啊？ 你有冇 operate 啫？ 有冇檢查過？係咪 真？冇啊！我真係冇 operate。 屌你老味！ 即係你要問下 Spooky， 即係冇牙老虎啦！屌你！ 係，不過嚇大家都好嘛。喂，呢個係第一個無謀嘅地方。第二就係你冇理由差佬揾你嘅時候你哋唔識保持緘默咁 啊！係啊， 有冇搞錯啊？跟住你哇，成場戲咁同差佬，好似做咗呢個強姦犯啊，定係殺咗阿爸阿媽嗰啲咁樣咧？個差佬咪吊住條嘢誒帶你去現場，喂，有冇搞錯啊？你 係 魚唔魚皮啊，大哥你 啊， 係嘛？跟住自己有篤自己有出嚟， 啊、 喂，如果唔係差佬都冇咁快啊！ 同埋嗱，既然而家即係嗱，你可以估計咧，就差佬咧一定會搞喺嗰啲疑犯當中啊，即係玩個心理戰嘅就係話，喂，有一個已經供認咗咯，嚇而家唔被起訴添，咁而家就揾一啲即係五個剩翻落嚟五個，又揾 Vicky Sling 啦，喂，你諗下啦，喂，有一個已經供咗啦，如果你又供埋嘅話咧，你可能半輕啲㗎， 即係呢個 prisoner's dilemma， 係啊， 我哋嘅哲學遊戲咯，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是、 單獨去即係逼供， 係啦、啊，呢、啊這個就係嗰個 game theory 嘅原理啦，嚇、啊，咁所以咧係好容易散嘅，即係嗱、啊、你你至於阿邊個呢個咩佔中輔警啊係嘛？咁嗰個係咪鬼咧？咁樣樣咁啊，土伯你自己一番見解喎，呢、這個好似係 會唔會從呢個即係精神性格方面，但係即係 唔係？我覺得呢條 友有問題咧。 我覺得第一咧，我覺得呢條友咧就係人格有少少分裂。 啊、 你話我真係覺得佢係鬼，我又唔覺得唔好似 係嘛？ 因為嗱，好、啊、簡單嘅道理嘅啫、啊。一佢走去做輔警，點解會走去做輔警咧？咁樣即係話。喺最僆仔嘅時候，或者幾年前啦，我覺得支持呢個政權都係冇問題。唔係，因為做輔警好明顯嘅一樣嘢嚟噶嘛，就係、是、你幫緊個政權去服務噶嘛。你唔喺美國、啊，你唔喺英國、啊，你喺香港、啊，咁樣嘅好 peculiar 嘅 political context 裏面做國家機器嘅一部分。嗱、 嗯， 你可以話。呢条僆仔我要即系揾 part time 咁揾 part time 冇到好多嘢做啫，系咪帮人补习都得嘅啫，系嘛？ 土伯你就错啦，讲真真系，如果 part time 嚟讲咧，事实上做辅警咧，真系比较优裕啲嘅，其实系咁，而且 咁但系点会有咁嘅转变？个问题喺呢度啦， 唔系呢个就系啦，咁 系咪真系俾雨伞运动感动咗咧？咁样？ 系咁， 但 可能， 但如果你雨傘運動感動咗嘅話咧，即係你即係當佢係一個即係沖繩嘅勇武派啊！喂，咁你冇理由你自己係走去散水嘅喎，即係喺金鐘嗰鑊嘢， 跟住同差佬握手， 握手喎。 唔係咁，所以我咪話呢個僆仔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嘅過程裏邊，其實係完全解釋唔到嘅行為咯。 嗱，你因為你 可以做得輔警，即係幫緊呢個政權服務嘅時候，突然之間。你走去烧垃圾桶放火， 咁你个阿心 加 gas， 咁你个阿心纯佢就唔系鬼啊嘛，即系如果你当咗个鬼嘅话，所有嘢咧都迎刃而解嘅，其实系。 唔系今次我就真系唔觉得佢系鬼，我觉得呢条友人格分裂，系即系自相矛盾。 唔系我觉得佢系好 系真心交嘅人嚟啫。我嗰日见佢睇住佢对住长毛， 吓、 啊，佢差唔多，我唔喺现场，我见到啲我见到嗰啲录影带啊嘛， 啊 其实佢差唔多系送去青山嗰种类人嚟噶。 唔系啊，我觉得咁样啊，即系其实我系觉得佢系一个唔成功嘅鬼啊。 你觉得佢系一个鬼？ 但系我一个鬼，但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唔成功嘅鬼。 喂，你做得鬼人俾 order 你，点解做得咁屎噶？ 唔系啊，你要明白一样嘢，肯做呢啲嘢人咧系好少噶。事实上，如果差佬要揾鬼嘅话咧，系冇乜人肯做噶。咁如果你话即系啊，你硬系要揾啲人做嘅，就只能够咧就喂你好似好简单啊！你而家警队啊，因为冇得拣，咁所以要放宽呢、這个即系体能测验啊嘛，嗰、那个体能要求啊嘛。 咁佢都几大只。 咁你我唔系讲体能啦，即系个道理就系咁样啫。你冇得拣嘅时候，你屎都要食噶啦。即系等于就系话你冇鬼拣嘅时候，喂你差啲你都收住先啦，系咪先？同埋呢个都好奇怪嘅，就佢、是、E 一科先走嚟上妆嘅。一般人系好少依一科先嚟上妆， 咁又唔系？你讲学生会嚟讲，学生会会长、学生会主席嘅话，其实好唔少人真 系 去到 我哋嘅年代就系 先至上妆。 因为点解咧？我哋系要最 senior 嘅人，即系有经验嘅人、有经历嘅人，先至系会 last year， 跟住就 defer 系嘛？ 系啊，有噶，其实唔少噶，其实。 你哋嘅年代咧就转咗啦， 我哋 越嚟越 junior， 真系依一 one。咁而家可能系依一 two 啦，四年制就。啊，咁样即系有啲人就可能上啲细装，然之后第二年咧先至上大装啊，咁样样嘅。咁但系好少话喺 last year 咧先走嚟上大装嘅，除非系连任就讲得通。即系如果你话 year three 嘅时候啊，你自己本身喂冇啊，舍我其谁啊，冇人掂啊，咁我咪即系吓咪要咩咯？咁咪要顶住先咯，咁样样。咁你又讲得通。咁但係话无端端吓、啊、你 last year 你先至嚟觉醒呢、這个就好 Q 奇怪喎、啊、呢、這个就係咪 咁其实我觉得又冇话想得像咁奇怪嘅、啊、因为即係大家都知道雨伞运动、 啊、 即係其实好多人喺好多年轻人啊即係雨伞运动之前根本就系唔理政治或者对政治。 咁、都系咁呢个都可能 咁、如果唔系就会点解咁多人去即係去批评呢个民主派或者即係民主党啊或者 咁但系你做得副警嘅，我谂系都系你嗰、那个大学生涯里边做噶啦，即系你都系 year one year two 嗰阵时， 今年20岁系咪？ 咁啊咁都系一个转变嚟噶。咁但系我觉得我又唔会觉得佢系因为即系亲政府，即、就、系、是、因为有啲蓝丝嘅基因走先至走去做副警咯，系纯粹因为钱嘅咋，老实讲系。 唔系，但系你自己咁大个人，你都知道其实你系为自己嘅政权服务紧噶嘛。 知噶，我覺得有時太高估，即係大學生裏邊嗰 太高估啦，係 咩？ 係啊， 即係輔警其實冇唔需要講咩理念㗎，你諗得太複雜。你唔好當輔警係上裝咁樣嘢，上裝其實係純高過做輔警好多㗎，其實 可能佢諗住 係 做民安隊嗰啲㗎咋。 不过呢样嘢要问下吴博，因为话说呢位即系树人大学学生会会长咧， 后任 系啦，听讲同你嘅上庄好 friend 噶，你嘅上庄系边个？你嘅上庄系富人大，唔系富人媒体嘅 系 嘅容总啊嘛， 容总喎，专登写篇文， 你睇翻系飞钱啊，大佬 真系唔知道，我都系你第一次讲先知道容总同嗰位学生会会长咁熟 噶，系啊，就系嗰阵时。 咁容总有冇煽动佢咧？ 嗱，容总系冇煽动佢，但系起码。至少 endorse 佢，而且咧，你知啦。 咁呢班有份 endorse 有份鼓励嘅人，全部都要负责任。即系正如嗰次咧，黄老邪走去叫啲客嗰啲香港人，你够吉屎嘅，你而家冲入立法会一样咁啊。但系边一个去承担呢一个嘅即系刑事责任咧？嗱，呢啲人全部都要负责任咯。写个勇武抗争嘅人都要同呢班嘅咩啊？ 类似陈。国师 喂，我哋就有权幸灾乐祸，我觉得你为你鸠啊嘛，系咪？我从来都唔同意你呢个做法嘅。但系咧，而家我要质问紧所有曾经鼓励过佢嗰班人，你要同佢顶啊！佢几多岁啊？22岁，佢起码做嘢做到65。如果唔早死嘅话，你系咪养佢一世？我问你，乜都做唔到啊？ 唔系，其实呢班人你唔使担心啊， 唔使担心啊， 因为点解咧？我现场观察过，因为当日。啊！长毛俾人围嘅时候，佢喺最前线指住长毛嚟闹噶嘛？嗰日我喺度噶嘛？系咪？老实讲，呢班人俾人煽动得出嚟，系实际运作嘅人，其实都弯弯地噶啦。 系弯弯地噶，即系 就算冇呢单嘢都好啊， 都入精神病院。 诶，类似啦，除非学你系学流马车杀出条血路，系咪拍 YouTube 片吓赚到钱？系咪？如果唔系，你唔使担心啊，土伯呢班人，如果系因为吓、啊、网上边无论系双网、黄台养、本文前呢啲陈云呢啲咁嘅煽动，而系真系去做实事嘅话咧，老实讲都弯得七七八八啦。 系。 即所以我哋应该送佢一齐。我哋都应该好似阿容总同埋阿鸠达同埋诶边个咁样。 事实上，你觉得即系呢个国师好勇武咩？喂，老实讲，佢成日话乜嘢嗰啲？喂，佢自己啊，佢城邦论都唔讲港独噶啦。是不是先？ 邦论你讲高度自治嘅啫嘛， 系讲高度自治啫嘛，佢好保守嘅啫，其实系。 即系换咗另外一个 term， 吓、啊，啊，即系高度自治嘅另外一个 term 好听少少，咁又喺度困大家，系呢、啊、班傻仔先走去信佢嘅，点啫？ 所以如果即系追本溯源嘅话，又要揾翻你嘅土伯身上，系咪先？ 关咩事？ 当初吓、啊、话说，即系写文联换届嘅时候，你力保啊，用我哋嘅容总，啊、因为佢嗰阵时候话说好似得罪咗教主要抛佢走嘅，就系你。吓、啊、喺会员大会力保佢啊！如果唔系，你当日有社民连呢个搭呢个台阶俾阿容总上位嘅话，容总边有今日嘅影响力咧？系咪先？系嘛？ 咁我都冇后悔，我做呢啲咁嘅决定嘅。咁做人唔可以咁。 因为你系左交嚟嘅，你大爱包容啊 嘛。喂，大佬话佢富人媒体最初嘅时候都有揾我，唔知话帮手做咩荣誉顾问定乜鬼噶？ 佢真系 有啲人走嚟问我噶，我系咩？我应承咗，我唔记得咗啊，大佬。 其实富人媒体一开头应该系一个左交嘅媒体嚟噶。 梗系啦，佢讲紧。富人 系啊， 文社啊嘛， 系系 佢讲紧嗰阵时候《十月围城》嗰套戏啊嘛， 系啊系啊系系。 同埋佢话个理念要创建一个咩平等社会啊， 马底仲要系攞嚟做，希望做社民联嘅 系啦 嘅文宣嘅， 系啊，即系个区王二啦，已经即 系。系啊，喂，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值得开提嘅就系咧。即系我见到今日啦，呢个咩《示弱时报》啊，出一幅图都几好笑。 粗天 Times 系啦，咁啊叫黑警乱拉人可耻咁样嘅标题就话，咁而黄杨达就话督灰更加可耻。喂，老实讲，喂而家督灰嗰、那个，即系喂边个督灰呼之欲出啦？好明显就系嗰个唔被起诉嗰、那个唔，即系嗰吴桂龙啦。 班友仔自己互督啦。 喂，咁老实讲，喂如果你督灰系咁最大恶极嘅话，你系咪而家揾班人咧去围佢咧？吴桂龙系咪要咁样样咧？咁好啦，咁你而家 喂，但系你去到呢个 moment， 即系虽然阿谭又系咁讲，又系咁讲，喂，佢真系冇乜思想准备同埋心理准备嘅人真系惊噶，喂，你唔系我哋嗰种啊，喂，我哋使乜督啫？我明系嚟公民抗命，我系博你告噶啦，我都谂住承担刑责。 以佢逻辑咁讲啦， 佢哋嘅逻辑咧，因为咁做不认事抗争系佢逻辑啊嘛。咁最好我冇事啦，阿昌顶捻咗佢啦呢镬，或者你阿 Anthony 你帮我顶啦，喂，梗系推到你度噶。 唔系，但系佢哋 首先实有人督噶喎。 唔系，但系咁样讲，佢哋有个概念，有个观念就系叫鸠做嘛，鸠做即系鸠做系十恶，系十恶不赦啊嘛。点解嗰阵时，喂佢跟埋嗰啲咩蓝丝媒体啊，嗰啲全捻部喺度话嗰啲咩诶占中三子系叫占中三子啫。喂，就系、是、因为佢哋鸠做嘛， 咁你烧个垃圾桶嚟咁问鸠 做咯，咁系咪鸠做咧？ 唔系鸠做咯。 喂，咁你系咪要有 立法会照继续审议网络廿三？ 你系搞散民气，而且你唔系搞散其他人嘅人气民气，你系搞散嗰啲最勇武嗰班人嘅民气。 惊噶嗰班人。 哇，你真系 咁你估真系好？如果嗱，唔系个个好似阿昌描述嗰种，个个都系弯弯计。即系准备入精神病， 都系无头派嚟噶，屌你老味！ 喂，你一半系正常嘅，都谂谂下，喂，大佬，我咁蚀底，大佬，系咪？喂，你又口头勇武，话俾我听，叫我去即系烧呢样烧嗰样，喂，坐监嗰系我，大哥，有我，嗱，唔好话坐监啦，做社会服务领好，社会服务领都好辛苦噶嘛，大佬，仲惨过坐监噶嘛， 而家惨啊，大佬， 系咪？即系叫你日日九至五翻工咁啊嘛？ 嗱，嗰度而家坐喺入边嗰度五个，系有四个学生嚟嘅。最大嗰年纪系24岁嘅啫，嗰条友系装修师傅嚟。 装修师傅， 咁、 okay. 喂，而家 咁啊冇所谓嘅，就算你有冇案底都系揾你装修嘅， 而家啊咁啊系，咁你而家五条友即系圣诞节都喺入面过，喺入面踎啊，大佬真系惨。 唔系，保释翻出嚟啦，啱啱 一个啫嘛， 哦， 一个噶咋， 唔系话全部保释晒咩？ 系咩？ 系啊，全部保释晒、哦，你又搞错咗，你真系 难得啊！ 你主管投射，你想佢哋继续喺度顶顶个圣诞嘅， 但系就唔俾行入呢个立法会嘅范围里边、 哦，有禁制令咁样样啊！ 唔系我邓呢班人同情佢哋，如果真系深思熟虑，我要搞革命嘅话，就第一我嘅 argument 好清楚，唔好咁搞，搞劲啲，火烧立法会得噶啦，火烧呢个礼宾府。咁我话你，我真系拍手清庆，我真系会帮你，系嘛？即系当年呢、這个。推翻满清政府咁咋嘛，周围去暗杀嗰啲官啊咁圣圣。喂，你呢啲先係叫做勇武抗争喎、啊、大哥。跟住你烧个垃圾桶。 咪叫勇武抗无谋抗争嘅啫。 屌我烧个垃圾桶嚟把撚咩难听你讲就係、是、有乜用啫。我哋一啲感觉都冇，所有群众除咗左派报纸好似又唔博咁讲。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